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82面，第三行，第29品末云。无量寿佛，恩德故事，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无甚啊，不可胜也。这个一小节经文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就是十方啊，就是布施十方。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种布施。第一种财布施，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是对十方世界的财布施。啊，戒引十方一切有缘众生。啊，这个有缘要注意。对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能行、能证，都是有缘众生。四类有缘众生，最后一个能证，能证就是决定往生，这叫根熟众生。啊，为什么呢？他这一生当中啊，决定得生净土，啊，根熟了。啊，其余的，你比如说能信、能解，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啊，能行。对娑婆世界的情执放不下，啊，这都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的，阿弥陀佛也照顾到了。啊，为什么呢？遇到这个法门，肯定有好处。帮助这个有缘众生呢，境界提升了。啊，只要是这一生当中，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真正能信发愿求生净土，过去生中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 供养，决定不止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已经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他有那么大的深厚的善根福德了，这一生当中一亲近就生欢喜心了，这不可思议。啊，这个法门，在中国盛传了大概1700年，啊，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呢建立第一个莲舍，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分支机构，在地球上有了戒严的一个站了，一个点了，啊，这都是属于财布施啊。啊，佛在极乐世界每一天给你讲经教学，法布施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决定成佛了啊，在他那个环境48愿威神保护之下，不生烦恼，这无微不施啊！你看三种布施具足，极乐本土如是，分支机构也不例外。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啊，这1700年的这个净宗在中国盛行。啊，所依靠的经典在历史上记载着，圆公大师那个时代所依的就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在中国最早翻译的。啊，非常可能呢是安世高的本子。啊，可惜这个本子失传了，藏经目录上有，这书没有。啊，从这个东汉呢，这翻经的时候从东汉呢，一直到宋朝800年，无量寿经有12次的翻译，啊，在一切经里面翻译最多，啊，后人证实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多次宣讲，啊，这个是很特殊的。世尊在世讲经啊，总是就是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啊。但是无量寿经特别啊，多次宣讲，到底讲多少次，我们不能确定。从现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的5种译本，至少啊是3次。3次宣讲啊，那还有7种失传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肯定世尊多次宣讲，那这个法门就太重要了。 而这世尊讲这个，就是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每一次宣讲浅深广略，并不完全相同啊，可是大同小异。往往这小异的地方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因此，古时候经书流通量很少，不容易得到啊，所有的译本你要通通都看到了，那你算是看到极乐世界圆满的相貌了啊。这么多的译本你都能够找到，展现在你面前，这种缘分太不容易了。宋朝王龙书居士汇集无量寿经啊，龙藏里头有寿者有啊。他只看到四种本子啊，唐朝的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他没有看到。从这个地方你就想，古时候得到这个经本多么困难啊！王龙书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长者居士啊，五种本子都没有看到啊，只看到四种，所以他的汇集本是根据四种来汇集的。那么大宝积经里面的经文确实有很多很重要的，开始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的啊，所以汇集就非常重要啊。啊，第一次汇集是王龙书，第二次汇集魏摩生。啊，下莲居居士是第三次会议，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啊。为什么三次会议？汇集本子里的有瑕疵，不圆满啊，第三次这个本子才算是真正一个圆满的本子，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啊，就是重新编辑，一定是用原文啊，改动就是瑕疵啊，因为你不是翻译，翻译可以用自己意思，汇集不可以，汇集一定要人家原来的文字啊。所以自古以来修学净土法门以无量寿经的人不多，不如日本人，日本人以无量寿经多，中国人以小本弥陀经的多啊，弥陀经三种柱子，莲池大师的疏钞，藕叶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云中钞 啊，自古至今啊，学净宗的这三部注解，非常尊重，认真学习。啊，这个原因就是无量寿经没有一个圆满的本子。啊，未陌生的本子，印光大师对他就有批评。啊，不能算为善本。啊，因为他更动了文字。啊，当然改得不错，但是这不如法。啊，还有取写不太妥当。啊，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啊，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不多。啊，这才有夏莲老第三次会起。第三次会起用了10年的时间。3年完成了会集本，7年年年修订，啊，10年这本子才定下来，再定本，啊，这个本子出来之后，梅光系居士给他写了一篇长序。给大家介绍啊，梅老居士跟夏老在当时中国佛教里面是很有身份地位的啊，佛门里面称南梅北夏，那这多尊重啊！南方没关系，没关系是江西人。夏莲就是山东人，北方南方梅大师，北方啊夏老，南梅北夏了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的经教是跟梅光系学的啊，所以我们跟梅老的关系就很深啊，这祖师吗？啊，老师的老师吗？啊，黄念祖老居士是梅光系的外甥，啊，梅光系是他的舅舅。梅老跟夏老又是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所以梅老的外甥呢，就拜夏老为老师。得夏老居士的真传了。啊，夏老经汇集完成之后，讲了几遍。啊，黄老都是一堂课不缺的。啊，告诉我，他还写了不少笔记啊，但是这些笔记呢，在文化大革命全都毁掉了啊，所以写这部注解是很辛苦，全凭过去听经记忆来所写啊，写这部注解也是老师的命令啊，交代他为这个汇集本写一部注解啊，他当年这个注解写成之后是用油印的本子，用蜡纸油印啊，这种工作 我们年轻的时候做过。啊，这一张蜡纸能印多少张呢？大概100张左右。130张之后就模糊了，就不清楚了。这就是说明他的大境界最初出来分量不多，我估计顶多130本。他到美国去就带了一套啊，我想一定是精挑细选，选的字比较清楚一点啊，带到美国。我们在美国认识，他就把这一部注解送给我啊，我也来不及看啊，当时就很就离开美国回台湾，回到台湾我细细看一遍，写得好啊，所以我就给他老人家联系，他有没有版权？如果有版权，那就算了，就不给他了。如果没有版权呢，我就准备在台湾翻印了。啊，他知道了，非常欢喜，没有版权，啊，欢迎翻译，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要我给他提封面，啊，我都遵命照办了，啊，这第一版就印了10000册，啊，精装一册10000册，啊，以后年年很多人都在印。我相信现在在全世界流通的最保守的估计已经超过100万册了。啊，这个钱要多印啊，功德无量啊，末法时期真正度众生成佛道啊，只有这一部经啊，只有这一个注解啊。啊，我为了宣传这个注解，所以我这次发心把这个注解讲一遍。啊，算是我学习的心得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增加大家的信心。啊，在我这一生讲经今年53年了。大概将近53年的人不多啊，我讲过许多大经啊，来介绍这一部大家最有信心了啊，我肯定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说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啊，这个我这个意思我写在序文里啊，念老看了我这个序文的时候对这一句他也特别欣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要有智慧要有清净心啊，不可以感情用事啊，我们怕一些人呢对我们信心不足啊，还有批评，所以我特别讲9种不同的本子印在一册上 何看？啊，五种云一本，三种汇集本。王龙书的汇集本，魏墨生的汇集本，夏老这个汇集本，还有一种戒教本，彭吉清居士做的啊，《无量寿经戒教本》，他这个本子是用一种本子，康僧开的本子啊，将康僧开的本子做成一个戒要，读起来更顺畅啊。所以《无量寿经》一共有九种不同的本子，我把它印在一起，精装一册，提供给对这部经有疑问的人做参考。啊，你去看《无量寿经》啊，原疑跟汇集通通在此，你自己去看。无非是帮助大家断疑随心，真正能相信依教奉献，你有福了，你这一生成佛了啊，这还得了吗？如果有怀疑不相信，你的福德因缘不够啊。我这种种措施想出这个方法，是弥补你福报不足的地方啊，让你从这个地方升起真正的信心，你这一生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啊，我这个后刊本出来之后，确实又有一些年轻人很发心，把这个五种云译本做出啊对照，跟汇集本对照，这个做得好啊，很有价值啊，能看出来夏莲居对五种云译本是怎样取舍的啊，一句一句去对照啊，这一些都是为了帮助大家对于汇集本升起信心。啊，黄念祖老居士帮助我们理解啊，做这个注解啊，我们这次的演绎是特别介绍啊，重要的部分不厌其烦细说啊，让我们对这个经教啊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了啊，我们自己成就了，也帮助有缘人成就了啊。所以同学们发心要印经布施啊，印什么经好呢？第一是无量寿经，啊，第二是阿弥陀经苏超，苏超有演义啊，苏跟超都是莲池大师做的，演义是莲池大师的弟子古德法师做的 做得好啊！啊，《素朝演义》我们曾经讲过。啊，再就是欧耶大师的要解。啊，要解有讲义，圆音法师有讲义，宝镜法师有讲义，都讲得很好。啊，都值得做参考的。净土五经一论，我过去都曾经讲过。啊，无量寿经会一本，过去讲过十次，这是第十一次。啊，如果我们对这个本子，对于夏莲居这个人，如果有怀疑，没有足够的真诚恭敬心，那我们学这个本子就会产生障碍。啊，事出世间法，你能够真正得到多少，那是看你对这个经教，对这个人真诚恭敬心有几分。啊，印光大师讲，你有十分，你就得十分利益；你有三分，你只能得三分利益。至诚恭敬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才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恩德布施啊！啊，这里头圆满具足三种布施，三种布施每一种布施都是圆满具足，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说不出来啊。啊，他的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在时间上的说，永无止境啊，出现在今天。今天是佛法在这个世界衰到极处的时候。他来救世啊！啊，换一句话说，我们通通都是有缘人啊，应该真心切愿放下万缘，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在此地同学，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法会当中，又是同参道友啊，啊，一定要珍惜，一定要争取，故我才今日，就是我们呢，我们今天啊，珍惜诚阿弥陀佛所施恩德，法愿往生啊，无比的恩德是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为我们演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阿弥陀经三经啊，三经里头，特别是无量寿经讲得详细啊，一遍一遍的讲 啊，所以会集就很有必要。啊，难得的呢，这三位会集的人呢，都是以在家居士身出现。啊，王龙是居士，魏墨生也是居士，啊，夏莲居还是居士身。啊，这里面表什么意思？表的意思很深很深啊。我们必须知道，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同时是两尊佛出世。一般人只晓得释迦牟尼佛，他是出家身份，还有一位在家佛，维摩居士。啊，这是说明，出家能成佛，在家也能成佛。啊，在家成佛比出家成佛更殊胜。为什么？出家时，邪气无欲的清净心。那在家呢，不邪无欲也得清净心。你说哪个容易，哪个难？出家容易，在家难。难他能得到，难能可贵呀！啊，比出家还要殊胜呐！这个会集的工作。啊，摄经是出家佛说的，会集的工作在家佛做的事情。啊，学佛在家出家是一样的，通通都是修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清净平等觉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受佛的恩德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要发愿啊，这一部经，你看有这么好的会集本，又有这么好的注解。啊，我在这个之后，给这一部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扩判。啊，我到北京去看赵朴老，把这三样东西送给他。他无量的欢喜啊！赞叹了 啊这个经全了啊，有经有注又有科会啊，扩判就是解释经的啊，把经里面的段落做详细的分解啊，扩题 就是一句一段他所说的宗旨。啊，注解就是科判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有缘遇到，说明我们过去生中与净土、与阿弥陀佛有很深的缘分。啊，没有很深的缘分，你怎么会遇得到？啊，今天又遇到，就应该发愿往生，同如弥陀一尘愿海，如第二十三品啊，十方佛赞品曰：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啊，这四句里头最重要的智心，皆生啊，要用真诚心回想啊，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我这一生什么都不要，只要这一部《无量寿经》啊，依教修行，这是真供养啊！啊，依教修行。一切供养都比不上这个供养啊！我们说印经供养，我们将这个书印一万部啊，印一万部供养，印十万部供养，印一百万部供养，说老实话，都比不上依教修行供养。为什么？依教修行，你自己成佛了，你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无二无别啊。佛说这一部经的用意，就是希望你快快成佛啊，你真的成佛了，到极乐世界了，弥陀对你的愿望圆满了啊！极乐世界是一乘法啊，不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方讲解啊，一般讲三乘。啊，大乘是菩萨，中乘是圆觉，小乘是声闻。啊，一乘是成佛的，不是菩萨了，叫一佛乘啊。啊，这佛法当中最圆满的、最可贵的是一乘。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里讲，一到那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真的不是假的。阿惟越智是一乘，啊，不是三乘。啊，《法华经》，这是佛最后说的。啊，佛在法华会上。 说真话了，开权现实啊，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诸佛的佛法就是一乘法，三乘方便说，众生根性不一样，说一乘他不能接受啊，大乘根性的人能接受菩萨法，小乘根性的人能接受声闻法，佛在是因机施教啊，啊，按照学生程度来教导，但是终极的目标是一乘。啊，那么净宗是圆满的一乘啊，最殊胜、最微妙的，是薄地凡夫也能够契入一乘，这叫难行之法。为什么反复能接受呢？现在我们明白了，反复是他这一生所现的相啊，反复啊，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曾经供养过佛菩萨啊，与阿弥陀佛的缘很深，只是一时糊涂不想去，要不然他早就成佛了啊！所以现在这些事实真相啊，我们因为长时间的熏修，逐渐逐渐全都明白了啊，再没有怀疑了啊，所以展开经卷无量的欢喜啊，至心回向，愿生彼国。你看，随愿皆生啊！你想往生，真的就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得不退转，不退转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啊，位不退，永远不会退落作凡夫。啊，第二个是行不退，永远是行菩萨道，决定不会退堕到二乘。啊，声闻缘觉不会退到那里。第三是念不退。念念去如无上菩提啊，念念的去向究竟佛果啊，啊，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往生真音品啊，第二十四品，这个经上这样说的：昼夜常念啊，这段话非常重要。常是不间断的，昼夜常念，愿与往生。愿是你发愿，于是祈求希望啊，没有别的愿，就是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亲近佛国，这就是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十日十夜乃至 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极乐。不必要多长的时间，十天十夜，啊，这是什么呢？打一个精进佛期，这不是佛期，佛期是七天，这是十天。啊，十天是圆满，华严经用十代表圆满，啊，乃至一日一夜。如果你家里工作很忙，你没有时间，你一个月用一天一夜，佛号不间断，啊，那你一年呢？也念了十二天了，记住用这个方法，有时间同参道友，三天三夜，不要超过。啊，为什么呢？现在人根性比不上古人，你的业障很重，你的冤亲债主很多，你这样精进，他们着急了，着急他就要来破坏你，就来找麻烦啊！你跟他有深仇大恨，他要报仇啊，他怨恨没有化解，你想走啊？你不用功念佛没关系啊，你这些假的不是真的，你走不了。他不在乎啊，他还可以等着报复你。你这下干真的，真想走了，那得算账了啊！这就是冤亲债主找来了，冤亲债主。啊，找来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啊！你在念佛堂就生了障碍了，你念不下去了啊！你念不下去，你影响别人啊！所以精进念佛，我的主张不能超过三天啊！李老师过去在台中打过两次精进佛期，是七天，都出了事情，所以以后再不敢打了。啊，他告诉我，精进佛期不能随便打。啊，出事情是这个人变成就痴呆了。又变成神经病了啊！人家好好的一个人到这来，现在的时候七天之后的时候没法子的送神经病院，你怎么能对得起人啊？李老师算是一个有经验的真修行人啊，他那一次佛期当中出事情，这一个同修他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才帮助他恢复正常，所以以后不敢再打了啊！所以诸位同学要真正想依教奉行的话，三天三夜啊，最好从什么？从一天一夜做起啊，不会出毛病。24小时，一句佛号不间断。 啊，用什么东西带呢？用念佛机带，跟着念佛机念，啊，声声佛号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这最重要的了。啊，你一夹杂，念佛功夫破坏掉了，所以这一天一夜还得要有人护持，有人把关，啊，决定不听电话，决定不能受外面干扰。啊，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缘，这个功德，到临命终时，啊，有人来帮你助念，你有这个底子。啊，那么像这样一这个一日一夜的话呢，一个月有个一次两次，啊，两次可以，啊，半个月一次，这方法好啊，啊，这是对什么平常事务繁忙的人没有时间念佛，啊，聚会的同学不能多，越少越好。李老师的时候告诉我，参加在一起一起念佛的人最好不要超过十个人，啊，真正志同道合，一心求法身，啊，我觉得每一个月一次，或者每半个月一次，啊，有个清净的念佛堂，像闭关一样，有人护管，啊，时间就是一天一夜，啊，简简单单的饮食。啊，有人照顾。啊，真用功，吃饱了不行，吃饱了昏沉，会打瞌睡。饿了也不行，饿了心里发慌。啊，所以说，不饥不饱。啊，饿了什么？吃几片面包。吃个小馒头，啊，喝一点水，越简单越好。啊，最重要的是这一天一夜没有一个杂念杂进去，这是真正功夫。啊，有杂念就不行了。啊，初学的时候肯定有杂念。啊，杂念起来，不要去怪去想它。啊，所以是这妄念才起来，第二念就回归到佛号，这样就好。啊，这个妄念是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难断。啊，念佛真正有功夫。啊，像一天念三万五万，啊，定数念佛，念到三五年，一个小时里头可能还有一两个妄念，你就知道这个妄念多么难断。啊，所以一天一夜妄念是。肯定免不了的，啊，有妄念别理他，啊，把精神、意念集中在佛号上，求佛加持，啊，妄念越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业障少了。 妄念越多的时候，这业障多啊，烦恼重啊。首宗戒得往生其苦啊，临命终时念佛功夫得力，因为有平常的练习，故知身心切愿，持佛名号，乃我等唯一直出生死之宝法。啊，法是小船，啊，古时候过小河过渡的时候用，身心切愿。持佛名号，这八个字，啊，如何能真正做到身心切愿？必须对净宗有深刻的认识。你认识钱不行，你做不到深刻的认识啊。对于我们现实的世界也有深刻的认识啊，你认清楚之后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你真能放得下，对极乐世界能够有深刻的认识，你能升起信心，你真的下去啊，所以你才能支持名号啊，你才能往生解佛后面的几句。也是念老说的，一佛果觉，作我因心，因果如如啊，直取究竟，自觉觉他了，为此普施真舍之力。啊，佛的果觉是什么呢？就是名号。名号，总持诸佛圆满果觉。我们现在用佛的果觉做我们因地修行的心。啊，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佛果觉作我因心，因果如如啊，因如果，果如因啊，那就是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直去究竟，这当中不走弯路啊！啊，直接的向着究竟古佛的大道，这真正叫一乘法啊！自觉觉他。啊，自觉是自利，这是真正觉悟了。 不是真正觉悟，他做不到。啊，做不到就是迷惑。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人是自觉。啊，他走的是自觉的道路。啊，现在功夫还不够，智慧没开。啊，他要是认真努力，精进不懈。啊，真的去干，有个两三年、四五年，他破迷开悟了。啊，开悟的现象是什么？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不间断了，心里头没杂念了，这就是开悟现象。啊，有这个现象，就肯定往生。一点疑惑都没有。啊，这个境界不能现前，往生没把握。啊，这个境界现前，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而且往生自在。啊，寿命终了的时候。欲知是知，你知道什么时候走，知道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你，啊，清楚明了啊！啊，你修成了，与你有缘人看到你了，啊，接触到你了，他相信了，他向你学习，那就是救他。这个方法。是佛教给我们的，这就是佛普世真实之理啊！在前面这个字用得好，唯此，唯独这个方法，身心契约，持名念佛，这是诸佛如来。普施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真实之理，你在这里看到真实两个字，你就应当要想到事出世间什么理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有这个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世间无论什么样的利益，你都会失掉。那就不是真的，真的永远丢不掉啊！生生世世都能带得走的，那是真的。啊，心里头有阿弥陀佛，是你生生世世带着走的。心里头有烦恼，也是你生生世世带着走的。你想，你还是带阿弥陀佛好，还是带烦恼好呢？啊，带烦恼搞六道轮回，带阿弥陀佛，你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心里的这个东西都要好好的把它换过来呀、把心里拉拉杂杂的东西都清除干净啊，用这个心来供养阿弥陀佛啊，家里有佛堂供佛不算数，心里头那个佛那真算数，真管用啊！道场大殿再庄严，没有心里有阿弥陀佛的。比不上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又经中从第十页过界严禁品。到第32，受乐无极品，这一段经文很长，从11品到32品，啊，那到第三卷去了，啊，到。对，到第四卷去了。啊，32品在第四卷。广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主办种种清净庄严四时无碍之相。这个20品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主办，一报是环境，介绍极乐世界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正报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啊，正报是讲自己啊，主是老师阿弥陀佛，伴是同学，助上善人。啊，种种是方方面面，详细给我们介绍啊，无一不是清净庄严。对，清净两个字好啊，一尘不染，这是清净庄严，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真善美慧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大乘教里头不变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灭有变异就是假的啊，美是美好，美好到基础啊！啊，事事无碍啊！《华严经》上讲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华严境界 到极乐世界完全看透了。啊，如是无量无边微妙奇力不可思议之思想，你在极乐世界看到的、听到的、六根所接触到的微妙奇力，无量无边的，你看不见。啊，不可思议，你不能想，你也无法说明。啊，极乐世界的庄严，极乐世界的美好，极乐世界的微妙，那这些呢，是因阿弥陀佛殊胜大愿之所成。这句话重要啊！啊，极乐世界四时无碍，无量微妙奇力，这些思想从哪来的？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成就。那换一句话说，这些都是阿弥陀佛的财布施啊，法布施啊，无为布施啊，特别是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我们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怎么能享受这么大的福报？得现在才明白了，想的是阿弥陀佛的福报，不是自己的，自己没这么大的福报。啊，阿弥陀佛成就的福报都给我们享了。啊，唯有知恩才知道报恩。啊，你不知恩，你就不懂得报恩了。啊，我们知道父母的恩，所以才孝顺父母。我们知道老师的恩，所以才奉师师长。啊，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造的。是他四十八愿之所成就的。没有四十八愿，就没有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一阶极乐导师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本净明心之所现。这本是本是自信啊，自信才是根本，是自信清净智慧心。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具足什么？具足智慧，就是明，具足的德相就是净。换一句话说， 是阿弥陀佛真心功德之所成就啊所现的离思无碍。故经中所宣妙相，宣是宣布，习是实际离体啊，实际离体是什么？是真如自性的啊，所以在那里面的正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带的身体是什么身呢？自性身。我们的环境，修学的环境是自性土。啊，自性身就是法性身，自性土就是法性土，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是业报身，业报土，业报有染污，不清净。啊，法性身、法性土，它是清净的，它决定没有染污。啊，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在任何处所都不染。啊，众生迷惑迷了自性，造了三途罪业，变畜生了，变恶鬼了，变地狱了，然后染污。啊，他自性有没有染污？自性没染污。那他什么玩意染污呢？他的色心染污，阿赖耶染污，阿赖耶的妄心。啊，也叫实心，这个东西染污，假的，真心，真心没染污。啊，所以都是实际离体。啊，这是说的离思无碍。啊，离是自性，思呢？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佛以四时无碍故，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事啊，因为离无碍啊，事也无碍，彼国一毛一尘，无不圆明具德了。一毛，毛是汗毛，是正报里的最小的。尘是尘沙，是依报里头最小的。啊，举最小的，那大的就不必说了。这一毛一尘，都圆明具德。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用《华严经》上的话来说，啊，用慧能大师指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具足什么没说？啊，《华严经》上佛说了。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现， 啊，那这就是把这个慧能大师这一句话补充了。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啊，这三样展开，就是万事万物，一法都不漏啊，通通包括了。啊，语言就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德相，明就是自信本来具足的智慧，圆明具德就是讲这个事情啊。一根汗毛里头具足自信智慧德相，一粒尘沙里头也具足自信的智慧德相。在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性，点点滴滴当中，你都能够见到圆明。世事无碍，乃华严经之所专善啊。精进复广贤，世事无碍，故知精进何意华严？极乐不离华藏。清凉大师为我们讲解《华严经》，提出四种无碍啊，这四种无碍遍一切法，唯独四事无碍是华严专有啊，其他经论法门里头没有，没有讲到四事无碍，顶多讲到理事无碍，没讲到事实。啊，那么我们今天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讲到事实无碍。啊，那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跟华严是一不是二。这一桩事情明显宣布是清朝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他说的，啊，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那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佛说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啊，彭济清居士将这三部经看成一部，大本、中本、小本，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啊，宣讲的时候有细说有略说，里面的内容是一不是二，也就是圆明具德了，是圆满的，大本圆满，中本圆满，小本也圆满，没有丝毫欠缺。那换一句话说，小本要是细说 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要细说，就是华严经。所以我也曾经说过很多次，同学如果是发心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真正把它讲得好，讲出味道出来，你一定要学华严经。为什么呢？华严经是这两部经最详细的讲解。你不入华严境界，你讲不出味道出来。华严经是诸佛菩萨为我们细说无量寿经啊，真有味道啊。这个后头的结论下得好啊，故知精进何以化也，跟华严没有两样。极乐不离华藏，极乐就是华藏，华藏就是极乐。我在新加坡有人问我极乐跟华藏有什么不同。新加坡是个小国，城市国家，我在那里给大家讲，不是华藏好比是新加坡，那极乐世界好比是乌节路，新加坡有一条最繁华，金融都在这条路上，叫乌节路，是它最精华的地方。我说极乐跟华藏的关系就好像新加坡跟乌节路的关系一样，所以十方菩萨了修行正果，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都到哪里去？都到华藏。华藏是十宝庄严土啊。到了华藏之后，文殊普贤会带领他们到极乐世界，摄大愿王导归极乐，把你带到华藏最精华最精彩的道场极乐世界。如日弘法大师弥藏纪云，日是日本，日本的弘法大师，他的著作叫《弥藏经》，这里面说华藏世界矣，华藏世界是什么意思？华者理也，离变法界，藏诸法于其中，故曰华藏。这是解释华藏两个字的意思。他把花设成一个理，行能讲得通。为什么呢？理变法界。如果把话讲成四也，也讲得通。为什么呢？四变法界，离跟四都变法界啊。 啊，常住法于其中，无论是理法，无论是司法，啊，乃至于包括了行法，修行的方法，都可以用这个“华”字来代表。啊，这叫华藏，是华藏世界者，最上妙乐在其中，故曰极乐。啊，华藏两个字你懂得了。那华藏世界是最上妙乐在里面。啊，这叫极乐。华藏里头最精华的地方，最殊胜的地方是极乐。极乐没离开华藏，华藏也没离开极乐。当知极乐于华藏，虽名义而非义处啊，名字不一样，处所是一处，不是二处啊。啊，我用新加坡跟吴金路来比，大家很好懂。啊，那么你就晓得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直去一尘。到华藏还去找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不要找华藏了。你说这多精彩！啊，尤其是前面讲过，以阿弥陀佛的果觉做我们的因心。因果如如，直去究竟。究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啊，在等觉之上啊。啊，上面才没有了。真正的无上真。等觉菩萨不行，他还有上，这叫无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限遇到了，遇到的人很多。他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有幸遇到，往往疏忽了，啊，很容易就失掉了。回头再一想的时候，后悔，真可惜。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你怎么会遇到？啊，缘分。啊，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缘分遇到了，缘分遇到不容易。彭吉贤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你遇到了。遇到当面错过，不认识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善根福德不够。善根不够，你对他生不起信心。福德不够啊，你不肯依教奉行。那是没福。善根是信解，福德是行证。真念佛的人有福了。经上教导我们，这是本经的，是日时也，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福报的人呐，真的小业障啊，念一声佛，消80亿劫生死重罪。我们一般人听到不相信。你要把事实真相搞明白了，你就相信。这个念佛不是我们平常有口无心的，那消不了业障的。要怎么念呢？前面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经文里头有补充的，智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要这样念法才行。黄念老在此地说得好，身心切愿，智持名号。你信得不够深，你愿不切，所以你念佛也不能往生。别人帮你助念也枉然，还是不能往生。通通怪自己呀，错用了心呢。对于经教不求甚解。不行的，只有一种人可以不求甚解，他也成就，但是我们不如他，那是哪一种人呢？下愚之人，他什么都不懂，你叫他怎么，他死心塌地真干。佛度众生，上智跟下愚好度啊。不费心，不费事。你看过去地仙老和尚渡锅炉匠，那都好多。那个人什么下愚之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不懂，老实。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教别的都不会。啊，这一句好好好念呐、啊！啊，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啊，就教他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永远不要中断，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依教奉行，念了三年，欲知实质，站着往生。好教啊，一点都不费力了。啊，他的成就，地老赞叹，当代名山宝刹的大和尚不如你呀、啊！红宗研教的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呀、啊！真的不是假的、啊。啊，他怎么成就的？就身心切愿，一向专念。啊，他也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你给他讲菩提心，会把他讲糊涂了。啊，他念到水到渠成，极乐世界现前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他高兴啊，欢欢喜喜走了。啊，所以这是真的。这种人真难得，真不容易。下面又密藏起抄六，这六第六卷，天心净土论，又名往生论。这里头说，极乐世界名华藏世界，是其真也。天心菩萨给我们做证明了。极乐世界又名华藏世界，一莲花成国土，故应华藏。啊，这是解释为什么叫华藏。那个世界是莲花世界，到处都看到莲花。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每一个发愿求生净土，他发这个心，就有一朵莲花。啊，极乐世界到处看到七宝池，七宝池中有莲花。啊，有人发心念佛，他的花越长越大，将来往生。阿弥陀佛就用他这个花，这个莲花上有他的名字，拿着这个花去接引他。花的光色大小都是你念佛功夫成就的。啊，你一看到人家莲花大，光色比你好，人家念佛功夫比你深。莲花是这么来的，到处看到是莲花，就知道十方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个人数多少啊！啊，莲花化身啊，莲花成国度啊，啊，这叫化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最上妙乐，所以叫极乐。华藏世界原来就是极乐世界，是一处一名曰， 这个话是天亲菩萨讲的。啊，这地上菩萨了。他所说的话，我们能信得过。他没说错。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啊，我们过去讲过，这是净土五经一论，一论就是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修净土成就的报告。啊，是他修行往生成佛这个例子，这个故事啊，他给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为我们做证明。啊，后人有很多念佛往生的啊，有传记，往生论就是天亲菩萨念佛往生的传记啊，告诉我们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这是天亲菩萨三转法轮最后为我们做正转啊，我们能不相信吗？啊，所以我们的语言无比的殊胜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珍惜。遇到好像是很容易，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艰难，百千万劫难遭遇，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能不珍惜吗？啊，能让它空过吗？不知道珍惜，空过了能对得起自己啊，诸佛如来以无尽的慈悲加持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缘分诸佛如来，不舍一人，这个愿心他做到了。而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遇到对他怀疑。啊，听讲的时候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对这个法门没有沉静的心啊！现在人讲心浮气躁，用浮躁的心来听经，你怎么会听得懂？佛菩萨来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啊！怎样才能听懂呢？真诚恭敬心，你就听懂。啊，所以今天佛法在这世间难，难在什么？大家都是心浮气躁，对佛法没有恭敬，啊，对经典也不知道尊重，啊，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浮躁的习惯，不但害我们一生，害我们生生世世。错了。啊，怎样帮助我们改正？没有别的，就是常识熏修。啊，你真正坚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一生当中，我们相信顶多十年，你的业障能消除，你能够走向正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